实际上这个四大流派当中，我印象比较深的白派我喜欢，喜彩莲的喜，这个喜派啊，是啊， 喜派， 喜派，实际上我就是通过那个向阳商店，他演那个反角儿，向阳商店里有一个反角儿，啊，我开始熟悉这个喜彩莲的，我觉得他这个塑造人物的能力真是太强了，现在呢，这个四大流派评剧的这个发展来讲呢，应该说白派现在还是流传的比较好啊，其他两个流派怎么样？ 其他两个流派，流派的弟子比较多，这主要是一个是京津地区，一个是东北地区，我们刚才说这个四大评剧的四大名旦呢，是曾经一个提法，实际上是把京津地区的跟东北地区的合在一起了，京津地区的代表呢，实际上是一个白派，一个新派，新派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，就新凤霞新派， 对对， 然后还有就是流派，刚才提过刘翠霞流派，还有仙派显灵霞显派，还有东北地区的韩少云韩派，还有呢花派， 花 淑兰花派，还有小派 小尊亭， 对对对对，这些流派都是评剧的各个流派，但是弟子比较多的是这样几派，一个是新派，大家都很熟悉，还有就是白派花派，还有就是流派，这几派弟子非常多。白派呢，因为王老师是王派的继承，白派的继承人了，他是第四代继承人，而且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大家可能熟悉的都知道，王老师长得非常像小白玉裳，从他 年轻的时候， 对，非常像，他不仅 形象扮相也像， 对， 也像， 就是简直就是，就我们在看简直就是小白玉裳复活的感觉 啊，尤其在台上扮上， 对 啊， 他的扮相，他的声音，他唱的味道，就简直就是复活了白派。 其实白派在舞台上的特点呢，就是很有大家闺秀的那种，所谓的雅致啊， 对， 确实这个王冠丽呢，看起来就像个大青衣。 对， 可能最后让你学白派，一个是声音上，另外从外部的形象啊、气质等等的也是非常合适。其实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适合的这个白派传人啊，不是那么容易。那么说到这个评剧，我特别想让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李佩伦先生来说两句啊。这个对于评剧，你也是特别喜欢是吧？ 因为从小在天桥住的 啊， 所以评戏主要是在天桥一带。很多小戏园子，什么丹桂啊、小小啊、小桃园啊，都是评戏的戏班，所以那时候看评戏比较多。另外呢，在喜派，刚才说喜彩莲喜派，他也是正旦，他也是正旦， 也正旦。 老天以后在向阳商店里演个反面人物， 对对对， 正旦。我看过他的《吕布与貂蝉》，也是非常刻画人物非常细腻的。但我不太了解喜派的特点什么，我真不太清楚啊。现在没有传人，是吧？ 对，现在好像没有传人。 没有传人，他年轻时候那个唱段也听不到，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向阳商店那么一个妇女形象，其实那不是他的正功。 哦，不是他正功，但是非常出彩儿。 对对，很会演戏。 当时特逗，他演一个反角，但是每次唱完了以后，大家都给予掌声，可能弄得这个有关部门都很无奈。他怎么能给反角鼓掌？但是他演的太好了。 我看过他的这个小女婿，看过他的。 嗯， 当时主要在华乐戏院。整个评戏来讲呢，我觉得他首先，最初是连环烙，哇。因为我在天桥的时候就有些莲花烙，那个莲花烙实际上就是这个评戏从莲花烙脱化出来的，所以呢，莲花烙给我感觉就是等于是一个曲艺形式，但有一定情节，扮一定角色，但跳出跳进。那么后来所谓烙子就是从这儿来的， 其实不同地区的这个评剧啊，它唱出来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啊。比如我特别喜欢就是东北几位，花淑兰呐、韩少云呐、小尊亭啊，他们那个评剧唱出来就是特别高亢，听着特过瘾。有东北的那地方的那个性格特点啊。咱们北京的评剧呢，哎，你像小白玉霜，听着是那么富有魅力，那声音 比较醇厚， 醇厚， 经得起回味。 是的，是的，

再后来没过两三天，就是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，就是说问我愿不愿意正式拜骆老师为师。 嗯， 因为我说我太愿意了，我都以前不敢想，也没那么想过，就是喜欢他的唱，而且呢确实通过学那个呢对我唱白派有好处。 那跟这个骆玉笙老师学了多长时间，也亲自得到他的指教， 是 真是不容易啊。 正式拜师是在1996年11月9号，拜完师以后就开始学。刚一开始啊，骆老师说那个就从北京回来的路上说，我呢学生有很多，我不能光教一个人，我都要照顾，说咱们一星期先学一次吧。后来我们就约了一天，然后唱完之后呢说你礼拜三还干嘛呀，就等于隔了一天。我说没事儿，那你还来吧。 嚯，本来说一星期一次，但是通过跟你交流以后呢咱们就多来了，上小道了。 对，再以后明天干嘛呀，还来吧。我天天去。那个开会啊什么文代会什么都带着我，什么万里采风，反正一般的活动都是这个。他挺愿意，他觉得我还学的 是个苗子哈。 对对， 确实得到这个骆玉笙老人的亲自指点啊，真是非常有幸的一件事情啊。 是 我认识这个关丽呢，或者听说他是评戏演员，可是在天津庆祝骆老舞台生活80年的时候呢，我那么多的他的学生都在唱骆派的各种唱段，我觉得这个关丽唱的京韵大鼓和其他他的学生比较起来，我说应该算是个佼佼者。 最好 当时一次我就惊讶了。我想一个评戏演员客串这么一段京韵大鼓，应该说仅仅是模仿，是吧？可能模仿的比较像，但我觉得他从这个唱词的体会上比某些演员要深刻。 有他自己的东西。 对，另外呢他自己唱的时候呢真是你可以分辨不出来，他是你闭上眼的话绝对就是骆老在唱。骆老年轻时候的唱 都能够乱真， 那声音，那声音那不像老年的声音，跟年轻的声音特别相似。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惊讶。一次我这样后，我觉得这个关丽在唱京韵大鼓方面的确是跟他的徒弟来说，跟骆老那些徒弟来讲不相上下。 其实本身王冠丽就是这个骆玉笙老人的徒弟了， 但是 入 室 入室 入得很晚。 入得比较晚一些。 晚了， 对， 而且不是说像他那些徒弟本来就是从事这个专业。 对对对，其实隔行如隔山。 他是业余来讲应该还是业余搞这个京韵大鼓 不容易。 王老师差点就成了专业的京韵大鼓的 演员。 其实他要如果说要 顺便让我继承弟子， 如果他唱京韵大鼓专场的话，肯定会很有观众。 你看是先从爱派改到白派，这是评剧，后来呢又发现你这个演唱京韵大鼓又非常有才能，差点改行啊。这如果改行的话，这个是京剧界的一个损失，评剧界的一个损失。 其实呢，其实王老师就不仅长得像小白玉霜，但是他的经历也很像，就 像 白派。因为白玉霜最早他就是先学京韵大鼓， 对， 所以他的艺术当中应当说是有一些京韵大鼓的一些东西。 对， 王老师呢，他虽然后来学，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听他的唱，感觉很多京韵大鼓的东西是融在了他的表演当中。 就老白玉霜就是学京韵大鼓， 这真是惊人的相似啊。在 而且在老白玉霜之前的李金顺，那位也是在成名于20年代以前的前半叶的，那样一个在评剧旦行唱腔上做出很大贡献的，也是学京韵大鼓开始的。所以京韵大鼓和评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啊，像个姊妹一样啊。 对， 啊， 或者借鉴吸收融化了很多京韵大鼓东西。 那么虽然如此，它有相近的东西啊，但是隔行隔如山啊。 对对。 那我想又是评剧和京韵大鼓，它终究啊在发音啊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技巧上。那当时你掌握起来就那么容易吗？ 最初我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骆老师说我，别那个拼音，比方丑末寅初，我们丑就是那拼读的时间长， 唱戏一般都这样， 对他们就说， 说的 爆发力， 对，然后呢先让我朗诵，就是先说、说清楚了，然后再有吧，我觉得也算我一个长处吧，就是我对这个还一说我就明白了， 有那灵气， 而且不用费事，以后我举一反三，我这样的错误不会犯了、基本上。 但是是这样啊、比如你唱京韵大鼓呢是这样，比较需要爆发力、不要跟着揉啊、但是呢你学完大鼓以后你又唱评剧的白派、那又回去了， 不影响， 不影响吗？ 一点都不影 响， 对，而且呢、再唱评剧的，我觉得突然一下子比以前会唱了，就成熟了。 哎呀，这个艺术真是相通的， 绝对是。 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李佩伦教授呢，也来到我们这儿啊。这个刚才在节目之前呢，说这个你们之间这个关系非常好啊，真是像个忘年交一样。那么这个李教授，您这个熟悉冠丽，你们是怎么个熟悉的？是通过他的京韵大鼓呢，还是听过他的评剧？通过他的评剧呢？ 我先是通过京韵大鼓。 哦，先是京韵大鼓。 一下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京韵大鼓的演员，怎么会唱评戏啊？ 哦，嗨， 不是评戏演员怎么？ 您还真有点孤陋寡闻了。原来人家都评剧都快唱出来了。 我说评戏演员里面出现这么好唱京韵大鼓的，我觉得太难得了。因为究竟是两个，这各方面各擅。 对， 但是京韵大鼓应该说更难唱，更难唱，因为它吐字发音。字头字辅字尾非常 讲 究，非常讲究， 差一点都不行， 非常讲究。 对， 就这一点来讲呢，很多京剧演员都要听京韵大鼓。 哦， 像马先生、于淑妍、马先生、他们都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去。而且刘宝全呢唱京韵大鼓的时候呢，可以说他也是学京剧出身的。很多的这个谁也是。这洛老也是学京剧，所以有这样 学 跟京剧的关系上、刘宝全这个就是古街大王是吧，那么再加上后来洛老，他们都是学京剧出身。而且呢刘宝全唱京剧的时候呢，把京剧的这种道白用了他这个他自己那个唱，他有说我唱嘛，说了一遍。而且呢他跟谭金培谭老先生关系特别好，他互相学习，所以京韵大鼓又和京剧的渊源很深，很深。那么京韵大鼓里边从京剧里边学到的东西呢，其实是很多的。反过来呢，这个京演员呢，非常通过京韵大鼓来提高自己，所以这也是互相学的，也是一个姐妹艺术。 对对，那您 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冠丽呢非常有意思。他除了京韵大鼓唱得好，又到更深一层的去，他就喜欢京戏。 还喜欢京戏。 那是为了学学程派的水袖什么、因为小白云树老师就是跟京剧界的人。 还喜欢程派。 对，他的 表演。他还唱过。 这个程派的水袖那是一绝啊。 对。 有人说他像这个气功还像什么。是吧啊。 他学过程派，唱过春闺梦。 哦，春闺梦啊，有什么时候领教一下这个王冠丽唱程派的风格？ 不行，我当时唱的还真的可以啊，就是唱完之后吧，他那个大小嗓啊还真不行。我为什么大意了？我学大鼓的时候呢，就有人提醒我说的这个唱法呀、这个一改变特容易把嗓子唱坏。 对，没错。 可是我没唱坏，我就唱好了。我一点都没怕。然后学这个呢，还挺，但是挺美的。但是反过来再一唱评剧，我找不着了。 找不着了。京剧评剧发声完全不一样。 对，完全不一样。 尤其那程派。 对。 那程派很特别的，他发声。 对。 甚至有时候弄不好就喉音呢。 对。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转轴，连说话我觉得味儿都变了。 味儿都变了。那还咱别试 了。是，一句都不敢唱了，我没唱过，完了。我主要为学水袖，不为了演出。 为了这个表演啊。 对对。 那这个李佩伦先生呢，您最初是知道王冠丽呢是唱京韵大鼓，后来您知道他唱评剧，是不是也是挺惋惜的？就觉得你看这么一个好苗子，怎么是唱评剧的呀？怎么不唱咱们京韵大鼓、 那不是，那不是。我觉得他这个确实艺不压身的。我记得这样一个演员在评剧方面学白派很有成就。那么然后自己利用一些机会去开拓自己的这个艺术视野，增加自己的艺术积累。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很有心的一个演员，包括现在有学程派的水袖，程派水袖功是非常好的，那么在白派艺术里边呢，这水袖也经常常用的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上，

窗棂点点悄然，细雨碎摇落幕，声声是我梦难成。当当当，惊魂响自眼前起，叮亮亮彻骨寒，从北叠声孤灯儿照我，人胆影雨夜空水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何以与梦青石梦不成，莫不是功下难他，三更月莫不是山秀难尽露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流干了眼回不

听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金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